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听评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北京时间19:01:03，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节网专题时段。你好，我是耿化，今天是2022年1月2号，祝大家新年快乐。那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2021年第57中国榜榜单 Top 40，本周第40位，这首歌曲呢进榜3周，由樊青带来这样一首《总想你》。 让我去猜，去猜，去猜，我当然猜不透你心底有多少的小秘密，让我纠结到底，连话都说不清。让你去猜，去猜，去猜，你懒得猜，我心里有99个问题，全部都关于你，假装不知道而已。应该在更改的回忆里，是我又再次感动了自己。南北极的遥远的距离，守护的心很谦虚，每天每天每日每夜想你一遍两遍三遍，孤单的时候 Merry Christmas 我的。 19位。 Number 第十八位。 也在沉睡， 也有着心， 只要在下雪，就到风吹雪，站在能眺望的阳台， 从头顶个不可翻， 开着车疯狂的流浪，带去你的城市看看，繁星是不要管， 这是苏瑞琪所带来的聊，而本周第三十九位是小雨宋念宇所演唱的《等你想起我》，第四十位樊青战一首《总想你》，2021年第五十期中皇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我们继续来到的是本周第三十六位、三十七位。 Oh, I want to pick a flower from you. Oh.找寻风沙雨淋在原也不畏惧、oh, I want to write a song for you 求君 we'll see love and peace 永远永远有多远大概就在眼前思念思念穿多远才能听得见衷心的祝愿这趟车晚点多留些时间拍照片这旅程太远再见就不能再见火车火车开满点衷心的祝愿这趟车晚点多留些时间拍照片这旅程太远再见就不能再见火车火车开满点这旅程太远再见就不能再见火

失去所有，失去所有，失去所有。 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2021年第57中榜榜单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那本周第35位呢，是一首进榜新歌，这是由刘文君所带来的《别来无恙》，是一首关于分手的悲伤情歌。而第36位则是进榜8周，由周慧所带来的《酿月光》。第37位这样一首进榜新歌，由王一哲带来，叫做《最佳期限》。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我们榜单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34位，这是黄英所带来的这样一首《若你在身旁》。 朋友们都听说我对你的不舍，我想也没那么苦涩，看着你的只字片语，试着让它过去，成全了寂寞。那年的字里行间，想念变成夏天，一遍又一遍，我写我的心愿，一步一步看见你的改变，一个人自由地释放着沉默。 33位呢？ 仿佛昨天，我们肩并肩排成一线，那些一起冒险冲破的极限。回想昨天，但可别忘了继续往前。但愿我们重聚的那天，依然发现默契如一不变。爱怎么表现就怎样，不管别人眼光，自己当自己的评判，把生活当秀来玩，长大不简单，跌跌和撞撞，还好有你们一路作伴，相逢不恨晚，时间拆不散，我们真挚情意难忘。 庆幸我们彼此结了缘，曾经为青春留下辉煌诗篇，回到今天，尽管不同空间或地点，不远不过抽一点时间，当年都说好一定要再见，就约好我们老地方见。 第三十二位。 如果最远的远方才有风筝的流浪，如果我不放弃的眺望是否有星光，如果烟火的阑珊给我寂寞的哀伤，如果你的眼神给会给你答案。看着你沉默的很汹涌，那瞬间更渴望你会懂，所以才很安静很温柔，记得眺望是否有星光，如果烟火的阑珊给我寂寞的哀伤，如果你的眼神给了我方向感，我也会给你答案，等物换星以后，盼望你繁星中认出我，想陪你去流浪，所以逆着风陪你飞翔，去拥抱星光，站在你站的地方才会忘记了远方，只要你的目光能给我认同感，能给我一句 周第三十一位是一首进榜新歌，来自于 Into One 的《风吹沙成海》。Into One 这样一张从利益到音乐都非常棒的 EP， 万里用他们的音乐带领了年轻人更多了解中国人自己的文化。 却就像我仿佛听见了谁的谜语，少年之中，踏过千年门，藏在那片片文明。Sign and the white lights of the sky。The dreams on the way, pain in the night. We found a way to go. Drive us to the moon. 期待的眼泪，倒映着余晖。倦意不破碎，把的微心摧。和你一起，回忆传奇，残垣断壁，时间印记，光辉如何在脚尖。 今夜风头，凭一丝一筹，挥舞那衣袖，化身为蜃楼。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2021年第57中国榜榜单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在上半段我们关注到的是本周第四军团，分别是第40位樊清的总想你，第39位小雨宋念宇的等你想起我，第38位苏瑞琪所演唱的聊，而第37位则是一首劲榜新歌王一哲所带来的最佳期限，36位是周蕙的酿月光，第35位是一首新歌劲榜刘文君的别来无恙，而第34位则是黄英的若你在身边，33位旺福乐队翻唱自陈淑桦的傲慢与偏见，第32位则是戴荃你是人间不染霜，第37位是一首新歌劲榜 Into One 所带来的风吹沙成海。而本周第30位来自于 Karen Chichi 林凯伦这样一首 99% Angel Diss， 29位是袁娅维所带来的月亮忘了 Kismet， 第28位是佳佳所演唱的闭上眼睛会想起的人。 第29位， 很高兴你一直不甘心这样放弃，很心疼你倔强的眼睛，有些泪需要休息，时光里燃烧的印记，多想要陪着你到处去旅行，去找回 9位。 起到风身边，与车光有约。我跋山涉水，此生如铅，化尘如秋叶。虽然是无畏之旅，但为不屑，每一个灵魂都值得看见，曙光与黄昏。 第26位， 愿你笑容一如往常，如有我那样开朗。我依然住在你心上，好像在你身旁。牵的手，紧握不放，相爱的人不见不散。以前那句来日方长，多想再听你讲。会走完，今天这句来日方长，别说成了遗憾。 Number 第25位， 明天我们还会记得吗？当欢喜悲伤都已成了过去。当要画下句点，明天我们还会记得吗？当深情挚爱都将化作灰烬，时间太匆匆，你我都来不及把握。再见天只在我梦里面，梦中的我是否值得走向黎明？忘记从前我所失落，失落的起点，忧伤 谎言暂时成失误，失落换不坏的你，换不坏的时间。明天我们还会记得吗？当欢喜悲伤都已成了过去，什么我不懂，何时它要挖下去。 这首《明天》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火星电台的版本，这首歌曲进榜四周，本周来到第25位。 我们还会记得吗？当欢喜悲伤都已成了过去，什么我不懂，何时它要画下句点。明天我们还会记得吗？当深情挚爱都将化作灰烬，条路我愿走到深处，纵然是孤独。 这首《明天》由李宇环作词作曲，首唱是杨乃文。那这首火星电台的《明天》进榜四周，本周第25位。第26名则是品冠这首《来日不方长》，由陈信言作词，品冠作曲，上周新歌进榜停留在第17位，本周来到第26位。本周第27位是余文文这样一首《无界》进榜两周。28位是佳佳的《闭上眼睛会想起的人》，29位是基亚袁娅维《月亮忘了 Kiss Me》，第30位是 Karen 智智林凯伦的 99% Angel。 我们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来到本周第24位，毛不易少有这样动感的曲风，《爱情神话》。 你的笑声让我有安慰，逐渐学着重新和自己面对，回忆纷纷。清晨到黄昏，何不承认，从未老的灵魂，命运都转，经历多少离分，夜路尽头，总会有一扇门。故事纷纷，飞扬的星辰，选择相信，清醒的是我们。光阴辗转， 第23位。 落后了就要快，跌倒就站起来，生命不过是一场和自己的比赛，别被痛打败，笑着战胜无奈，勇敢从不被平庸掩埋。 悠悠天边外，星星月儿白，太阳明早就会升起来。花谢了再开，梦醒了不在，总会有太多问题要你猜。 去流浪，拥抱每天的精彩，去歌唱，这世界值得你全力去爱。 落后了就要快，跌倒就站起来，生命不过是一场和自己的比赛。别被痛打败，笑着战胜无奈，勇敢从不被平庸掩埋。看人生海海， 这首歌曲由陈思诚作词，音乐人胡晓欧作曲，这也是电影《误杀二》的主题曲，由陈思诚和肖央共同演唱的父亲的童谣。那这首歌呢，新歌进榜来到第23位。 点亮浮世尘埃，你存在就是我存在。 Number 第22位。 将对方活成相互的生命，这样跟你牵绊的成一体，还是爱着你却少了说爱你，平淡岁月里总抹掉些言语，而热烈褪去，活在平常里，愿难舍难离。还是爱着你，最亲最近的你，好几程风雨，越吵闹越相依，手心连着你脉搏跳动的呼吸。少了说爱你，平淡岁月里总抹掉些言语，而热烈褪去，活在平常里，愿难舍难离。还是爱着你，最亲最近的你，好几程风雨，越吵闹越相依，手心连着你脉搏跳动的呼吸。 这是王铮亮所演唱的这首《还是爱着》，由王海涛作词，王铮亮作曲。呢，这首歌呢进榜四周，最好位次是第13名，本周来到第22位。本周第23位是一首进榜新歌，陈思诚和肖央共同带来的《父亲的童谣》。第24位是毛不易这样一首《爱情神话》。而我们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来到本周第21位，这是上周停留在第16位，由马条所带来这首《边边》。这首由音乐人马条创作的歌曲，也是他特别献给父母的一首歌，也是记录了父母曾经之边的生活。那这首《边边》也来自于他的最新专辑《在外》当中这样一首主打歌曲。 全白简单过过天，那是日头长。 唱歌变坚强，羞得慌，烧得皮脸红，一门望，揉得眼花花，鸟儿叫，怕是西来报，花儿笑，烧个淡淡的，虽然他 伤害。

声辗转迷途，寂静恍惚，铃声看见路，月星偶尔重复，碎落重组，再完整交付，承蒙你的情谱，最后如最初，一生一次。 夜在沉睡， 烟有酒醒， 街在下雪， 街道风吹斜， 站在能眺望的阳台， 踌躇的歌不敢发， 开着车疯狂的流浪， 带去你的城市看。 心事不要管，心在偷偷执笔，他不是故意。天气捉摸不定，可能是想你给了我勇气，在你的城市大口的呼吸， 做 最正确的决定。 这首新歌来自于郑欣和林一峰，共同带来这样一首《去你的城市呼吸》，而本周第19位则是张靓颖《一生一次心一动》，也是电视剧《狐珠夫人》的主题曲，而第20位则是一首劲榜新歌朱星杰这样一首《玛丽》，将祝福与 Mary 转化成玛丽，也是唱给想念的人以及送出自己最真挚的祝福。2021年第57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17位，这首歌曲周深所演唱的借给我一盒火柴。 Oh, I want to pick a flower from you. Oh, 想去一个翻山越岭，再远也不畏惧。Oh, I want to write a song for you. 求去 we'll see love and peace. 求去 we'll see love and peace.朋友日落前我将离开，替我照顾那些亲爱的小孩， 年请你也到我的家乡来，和你分享妈妈做的那手菜。借给我一盒火柴，某一天我会漂洋过海还回来。我对这土地热爱，因为你在，因为你在。Whoa, I want to pick a flower from you。哇哦，想去翻山越岭，再远也不畏惧。哇哦 ，I want to write a song for you， 求取 mercy, love and peace。哇哦 ，I want to pick a flower for you。哇哦，想去翻山越岭，再远也不畏惧。哇哦。To write a song for you， 求取 mercy, love and peace， 求取 mercy, love and peace。 Number 第十六位。 他们说要戒了你的狂，就像擦掉了污垢。他们说要顺台阶而上，而代价是低头。那就让我不可乘风，你一样骄傲着那种孤勇。谁说退一平凡的不算英雄？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爱你和我那么像，缺口都一样。骏马黑马，这褴褛的披风，战马战马，你最卑微的梦，直到黑夜中的无言与怒吼。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 第十五位。 你捂住耳朵防备孤寂的响雷，你说有人伤痕累累，这里是凭什么锁着眉？假如连这样都气馁，轻易说后悔，心虚像个贼，雨从未放过了谁，闹够了没？世界好疲惫，是否还没？是否宏伟？暂时收好羽毛待飞，到时我一定会如期而至，陪你哪儿都无所谓。听说了没？看到了没？又终于听了，因为幸福流下的眼泪，一定会，一定最可贵。却要趁着痛还得和命运对垒，这个偷走所有时间的贼。雨从未放过了谁，闹够了没？世界好疲惫，是否还没？是否 否后悔暂时收好羽毛待飞，到时我一定会如期而至陪你，那都无所谓，一回一回看到了美，眼泪一定会一定最可贵，一定会一定有我陪你飞。 这首充满鼓励和肯定的《一定会》，由小韩作词，JJ林俊杰作曲，林俊杰演唱的这首歌进榜四周，最好位次是冠军头衔，本周来到第十五位，而第十六位 Eason 陈奕迅这首《孤勇者》，第十七位是周深所带来的《借给我一盒火柴》。2021年第五十七中国榜榜单 Top 40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十四位，这首《四字歌》由四字弟弟易烊千玺来演唱。 眼皮加深，人心浮动，吹嘘客套标准笑容，城墙堡垒三千裂缝，一壶白银内心中涌，一目而起将计三里，拔苗助长出人头地，我靠肚皮速成人心，天生我才黄金缠你， 隐藏剧情请倒转浏览。下毒死心无忌，灵魂窜出自卫出气，改头换面名利免疫，二十浪荡来来唧唧，流浪也往街头两臂，滴滴滴滴点亮自己，人质大于你我注意，滴滴滴滴点亮自己，生活怎能纸上谈兵，滴滴滴滴点亮自己，戳破幻想秩序内心，滴滴滴滴点亮自己，何必伪装悠闲的你，滴滴滴滴。 第十三位， 想要你知道现实多烦扰有多危险，收集你的微笑， 某一天 孤独沉溺在深渊，你却把阳光兑现带回我身边， Nobody, nobody, nobody better than you. 12位。 Be the Star， 这是一首新歌进榜，袁娅维这样一首新歌停留在第十二位，第十三位是张颜齐的 Better Than You， 第十四位是易烊千玺四字歌。我们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十一位，徐佳莹以上皆非。

山脉如佛，不忘记行这一生，谁扛得住山和重，千里翩翩如画中，见少年写一怒马勇，凭海望峥嵘，敢舍命万里江奔涌，一叶轻薄扁舟，心怀难收，日月不相留，千年一如旧，怎知我身已腐朽，收回心旅愁，山川一如旧，横潮汐化不尽江山锦绣，我心已如旧。 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融合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听评反馈， 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你好，我是耿化。2021年第57中国榜榜单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到了这时段，进入到我们 Top 10的阵营。那本周第十位这首进榜新歌，由飞啊张文婷带来这样一首《焚风》，新歌进榜来到第十位。 张开双眼，冲破这画面，越感动的越是伤感。走的够遥远，怎会有转弯？那个人的身上没有点尘埃，自己拍一拍，终于能翻越了回忆的低谷山脉。 九位。 第八位。 面对千百万种爱，就不怕寒冬，大中小中冲浪，别再定义我们，终于第三人称压抑统统没有，面对爱情发生我们早该应用，拒绝颜色来锁你的幸福，身体发肤你才是造物主，心像海啸般汹涌，藏在锁骨的彩虹，来放肆相拥这分钟， 平凡的荷尔蒙灵魂交融，细胞变化不受心在颤动，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呗，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哎， 相爱的交友无需再害羞，半项链无需再颤抖，永远有多久烦恼有多久，什么不懂尽管问我，什么不懂尽管问我，细胞在欢呼，手心在颤动，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呗，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哎， 相爱的交友无需再害羞，初恋般相恋无需再闪躲，永远有多久烦恼有多久， 什么不懂尽管问我，什么不懂尽管问我， 什么不懂尽管吻我，这是由温岚所带来的一首新歌，这首歌也是作为踢馆歌进榜来到第八位，而第九位是那人齐木格所演唱的《苍天般的母爱》，这首歌曲上周新歌进榜停留在第九位，本周的位次没有变化，这首歌也是通过中国榜首播的一首歌，而第十位新歌进榜由张文婷带来这首《焚风》，2021年第57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七名，张碧晨这首《字里行间》也是大型纪录片《紫禁城》的主题曲。 一本一本记录漫长时间，历史星辰浩如海烟，拂去落在封面的灰尘，字里行间会心生。方出发，等待困惑的一颗心，那是家。 Number 第六位。 我来自于北方的春天，来自一步一回首，背后有告别的路口，温暖每个日落。 纯的快乐，在熟悉的街头，有人会用所有的温柔喊出你的名字。离家的人啊，我敬你一杯酒，敬你的沉默，喝杯一声怒吼，敬你弯着腰上山往高处走，头顶苍穹努力的生活。无名的人啊，我敬你一杯酒，敬你的沉默，喝杯一声怒吼，敬你弯着腰上山往高处走，头顶苍穹努力的生活。无名的人啊，牵挂就别回头望、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Number 第五位。 孙燕姿这首《世界终结前一天》进榜四周，本周来到第五位。第六名是毛不易这首《无名的人》，第七名新歌进榜庄碧晨《字里行间》，而我们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四位，萧敬腾这首《最最爱》新歌进榜黑马歌最好成绩。 Baby, baby, baby. 你只要负责成为我的最最爱。跟我来， 第三位。 当我放弃了再让自己忙碌不已， 听说没了我你忘记了照顾自己， 现在这算什么， 或许就是结果。 狠下心都不说， 李荣浩、张惠妹这样一首重磅的对唱情歌对等关系进榜三周，上周是冠军歌曲，本周来到第三名。爱情当中的对等关系真的是太深奥了。 Number 第二位。 一个人呼吸空气，吞噬所有痕迹，如果有意请继续，想把剪刀半封你自己我暖暖怀里，怪我太深爱着你，我不想听你旋律，可是我故事歌曲让我又见到了你，让见到了自己。 黄绮珊在音乐上的翻身，小霞这首无聊的由黄先农作词作曲，而这首歌也来自于小霞 2.0 当中这样一首曲序排在第一位的歌曲。这首歌进榜两周，上周新歌进榜停留在第三位，本周继续上升了一个位次，来到亚军位置。2021年第57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我们的冠军位置。这首歌曲上周停留在第十位，本周大幅度的上升了九个位次，直接登顶冠军。这是由单依纯所带来这样一首《萤火虫》。这首歌曲是由刘兆伦作词作曲，郭一凡来编曲的歌。我们就来听这首《萤火虫》。在这里要恭喜单依纯，同时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里耿话继续祝大家元旦佳节快乐，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将黎明歌颂。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夜空你听热烈的不眠的心跳声，那是我在说爱你，哪怕用尽这一生。 第十位单依纯《萤火虫》。 你看渺小的不息的萤火虫。 第九位那人齐木格《苍天般的母爱》。 苍天你忘了我的梦。 第八位陈奕迅《孤勇者》。 骑马黑马这褴褛的披风战马。 第七位易烊千玺《四字歌》。第六位毛不易无名的人。 我不过想亲手触摸弯过腰的每一刻。 第五位徐佳莹以上皆非。 是声音都卷满结束一夜。 第四位袁娅维月亮忘了 Kismet。第三位小霞无聊的。 怪我太深爱着你。 第二位孙燕姿世界终结前一天。本周冠军曲李荣浩张惠妹对等关系。 当我放弃了再让自己忙碌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起。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74 Live Show。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超清精彩生活尽在咪咕视频，英超、西甲等五大联赛直播都能看。支持手机投屏，高清画质，更有热门影视剧，更多精彩尽在咪咕视频。发送咪咕视频到10086下载。 以上为广告时间。